想过的最壮观，冰封大地的时候，你等雨多上几天，春风吹来的时候，你把美丽你带给人间，啊牡丹，啊牡丹，你把美丽你带给人间，你把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关牧村演唱的《海风轻轻吹》，穆玄甫带出的《喊一声我的三峡》，范玲玲演唱的《十五的月亮十六圆》。 古老的神

桂花，塞的那里呀、像玫瑰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